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辽宁地区协会发言人11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美帝国主义者河南州县委军后战集团大谈什么斩首作战和先发制人打击等疯狂进行卑鄙的阴谋活动，力图谋害我国最高首脑部。谈话强调，辽宁地区协会全体成员将同祖国人民一起奋起投入誓死保卫我国最高尊严的神圣斗争。另外，旅俄同胞团体国际高黎人统一联合会和曾访问祖国的吉尔吉斯斯坦高黎人统一联合会代表团最近分别发表一份呼吁书，表示谴责美国对朝敌视活动。